这条街，因为我不敢触摸思念，对你我有太多的亏欠，只是没有机会说抱歉。不曾想到就在这一天，你我重逢还在这条街，不敢看你忧郁的双眼，再多的感慨都化成了无言。 多少花开花谢，阴晴圆缺，依然像你当初的笑脸。你给我留下了无尽的缠绵，珍藏在我心间。如今已时过境迁，沧海桑田，你已不是当初的少年。我永远怀念你陪我走过的每一天。 走过这条街，因为我不敢触摸思念，对你我有太多的亏欠，只是没有机会说抱歉。不曾想到就在这一天，你我重逢还在这条街，不敢看你忧郁的双眼，再多的感慨都化成了 像你当初的笑脸。你给我留下了无尽的缠绵，珍藏在我心里。